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1月5日，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公映，为这一套已经诞生40多年的系列电影又献上了新作。1977年，美国导演乔治·卢卡斯编剧并执导了影片《星球大战》。这部影片讲述了异军同盟为了反抗帝国的统治，在获取了威力无穷的武器“死星”的设计图之后，把它破坏掉的故事。随后，这个系列又在1980年和1983年推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作品。星球大战系列也凭借精彩的故事、出色的视觉效果，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一大批的影迷。那么，影片中的异军同盟是如何获取死星设计图的呢？这个问题，影迷可以在2017年1月6日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中得到答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这部影片的故事相对于独立于这个《星球大战》正传的体系之外，整个故事呢仅仅取材于1977年第一部《星球大战》中片头字幕中的一句话，和正传中的设定不一样。影片的视角放在了一群默默无闻的平民英雄身上，甚至连原力这个词都很少出现在影片之中。那么这部影片与正传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演员阵容之上。正传影片属于经典的美式科幻，但是呢，星战外传侠盗一号却是大胆启用了多个国家的演员，我国著名演员姜文和甄子丹也在其中，而且这两个人的角色既不是花瓶，也没有打酱油，他们的角色定位都是战斗力超强的战士，在获取死星设计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他们的表现也得到了众多观众的认可。影片在国外上映时收获了一片的好评，尤其是甄子丹扮演的盲僧人，在众多演员中他的角色还是占了一些便宜的。首先，原力是星球大战系列的核心之一，而甄子丹的角色恰恰是众多主角中唯一的一位原力笃信者。其次就是他在片中有很多武打的戏份，彰显了他的武学功底。那么这样的角色设定让他能够更加容易的被观众接受并喜爱。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特别策划的最后一期了，我们来为您分享的影片就是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2018年1月5日，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震撼来袭，风靡全球最受瞩目的超级系列影片，40年酷炫流行，累计近75亿美元全球票房。乔治·卢卡斯、哈里森·福特两大王牌毕生心血，七部系列大片，一部外传，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 特别策划美国科幻经典巨制系列《星球大战》《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这是一个共和体制覆灭、绝地武士崩溃的时代。自帕尔帕廷以所谓的新秩序将银河共和国改所谓银河帝国之后，在帝国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并形成了各类起义组织，这其中就有蒙莫斯马领导下的义军同盟。各种反抗活动使得帝国不得不拿出各种应对措施来镇压起义活动，这其中最暴力、最铁血的方式就是足以消灭一整个星球的战斗太空战——死星。为了建造死星，帝国军官奥森·克伦尼克找到了已经隐居的物理学家盖伦·厄索，而盖伦并不想为帝国效力，于是他提前安排妻子和女儿逃跑，然后准备独自面对克伦尼克。 找你可真不容易，盖伦，当农民了，何必呢？大材小用， 这儿的生活平静， 不过也很孤独吧。 莉拉去世了。 节哀顺变，搜查房子。 克伦尼克一声令下，帝国士兵们鱼贯而入，走进了盖伦的房间。 你想要什么？ 工程停顿了，我需要你回来。 我不会答应他。 我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只差一小步就能奠定银河系的和平与安定了，盖伦。 那是恐怖，不是和平。 好吧，万事开头难。 我帮不了你，克伦尼克，我精力不如从前了，记忆力差不说，还总忘事。 盖伦，你才华过人，可撒谎技术太差，虽然你很努力地想。哦，看哪，莉拉死而复生了，太神奇了。 突然，盖伦的妻子莉拉举着枪出现在不远处。 哦，莉拉，你又来找我的麻烦了。 你别想带走他。 不，当然不，我带你们一起走，全家人，你和孩子去过好日子。 做你的人质？ 我是让你们做帝国的英雄。 莉拉，放下枪。 你想想清楚， 你不会得逞的。 动手。 克伦尼克一声令下，让手下杀死了莉拉，并把盖伦抓了回去。不过他们并没有找到盖伦的女儿秦厄索。在起义军领导人索格雷拉的帮助下，秦逃出了克伦尼克的搜捕，并顺利地长大成人。他隐姓埋名，改叫莉安娜哈尼克，但因为他私藏武器、伪造证件，被帝国查处。就在他要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义军同盟战士把他救了出来。 你自称是叫什么？莉安娜哈里克，是这样吗？私藏武器不说，伪造帝国文书，并且犯有故意伤害、潜逃还有拒捕的罪名。如果帝国当局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怎么样？秦厄索，这才是你的真实名字吧。秦厄索父亲是盖伦厄索，与帝国合作的武器研发专家。 你们想怎样？ 给你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或许能帮助我们。这位是卡斯彦·安多上尉，义军情报员。 你上一次联系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15年前了。 那你知道他这些年的行踪吗？ 我宁可当他死了，那样对我更好。 为什么这么想？免得他成为帝国战争的工具。 我从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 真的？你上一次联系索格瑞拉是什么时候？ 已经很久以前了。 但是他却记得你，对吗？如果你去拜访他，他可能会见你。 时间不等人，如果你不说你从哪儿来，我们就送你回哪儿去。 我小的时候索格瑞拉救了我，把我养大，很多年没有见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们能找到他，这个不用担心。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人把我们活着领进门。 你们不都是起义军吗？ 是的，但是索格瑞拉是极端分子，他单打独斗早就脱离了义军同盟，他生性好战，已经为义军同盟制造了很多麻烦。我们现在没有选择，只能想办法和他重归于好。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有一名帝国飞行员叛逃了，在捷达落在了索格瑞拉的手里。他说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威力足以摧毁整个行星。据飞行员说，是你父亲派他来的。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他。 安多上尉的任务是证实飞行员的情报，并尽可能找到你父亲。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鉴于事态严重，而且你跟索伊很熟悉，我们希望索能帮助我们找到你父亲，让他在参议院提供证词。 要是我答应呢？ 我们会让你重获自由。 就这样，秦答应了义军同盟的提议，并召集同伴来到索格雷拉的领地。不过他们显然没有得到信任，索格雷拉的手下把秦的同伴都抓了起来，还关进监狱，只留下秦单独来见索格雷拉。 秦，真的是你？简直难以置信。 是不是大吃一惊？ 我们还是朋友。 上次见面你给了我一把刀一把枪，让我在地堡里等到天亮。 我知道你不会有事。 你丢下我跑了。 你那时已经是我最出色的部下。 我才16岁。 我是在保护你。 你抛弃了我。 你不知道你父亲是帝国的科学家，有人猜出了你的身世，他们会把你当作人质的。每天我都在牵挂着你。会是今天。这是个圈套，对吧？ 什么？ 那个飞行员，那条信息，这一切。 想找我父亲，据说他给你发了一份武器情报，我想他们派我来是希望你能帮助他们。 那你想得到什么？去。 他们让我做的事我做到了，我要走了，剩下的事你们自己商量。 你放弃了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你别傻。同盟、起义军，不管是加上什么冠冕堂皇的名字，只能带给我痛苦。 你马上就能看到帝国旗帜，插遍整个银河系。 不抬头看不就行了？ 给你太阳东西。 索格雷拉带着琴来到里屋，打开了全息通讯装置。秦看到了自己父亲录制的影像。 这就是我收到的信息。 索，如果你看到这条信息，可能还有机会去挽救同盟。 还有机会让我进行自我辩解，虽然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可能有机会救妻。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请你告诉他，我对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始终在思念着他。亲，我的星辰，我不敢想象你会怎么看我。我被带走的时候承受着痛苦的事实，他们对我说克伦尼克很快会抓住你，后来我不断地想，你也许死了，也许躲过了他们的搜捕。我知道如果拒绝合作，如果我自杀，那么用不了多久克伦尼克就会发现没有我他也能完成项目。但是有件事他没有想到，我骗了他，我学会了欺骗，我扮演着绝望潦倒的角色，靠工作来麻醉自己，我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同时暗暗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我们叫它死星，这座名副其实的死亡基地很快就会正式竣工。我在系统深处设计了一个漏洞，一个小到他们无法找到的致命缺陷。但是亲，如果你能听到我的爱女，我的一生已经白白耗尽了，我只有在最坚强的时候才敢想起你。一想到失去你和你母亲，我们的家庭，这种痛苦刻骨铭心，我现在仍然难以承受，我又怎么能不想你呢？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星辰？索，反应堆模块是关键部位，我在那里设计了陷阱，它很隐蔽但很不稳定，只要局部发生爆炸就会摧毁整座太阳站。 与此同时，帝国军完成了死星的建造，并拿索格雷拉藏身的星球捷达进行武力测试。死星仅仅发挥了一点点威力，就把整个城市变成了废墟。好在秦的同伴们及时开着飞船把他救了出去，但索格雷拉却在爆炸当中丧生。秦得知父亲在建造死星时留下了漏洞的真相之后，决定带着同伴们去营救他，然后让他把真相公之于众。可惜义军同盟并不知道这一切，他们仍然把盖伦当作建造死星的罪魁祸首。就在秦找到盖伦的时候，义军同盟已经向他开枪，盖伦去世了。秦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记恨义军同盟。回到同盟军的基地之后，秦把捷达被毁灭的消息以及死星的漏洞汇报给各路义军领袖，但是他们却迫于帝国军的强大而心生胆怯，大家因为是战是降而争吵不休。 我们必须解散舰队，投降是唯一的出路。 难道我们费尽心血建立的一切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吗？我们不能这么屈服。 我们加入的是同盟，不是自杀社团。 我们刚把部队都集结起来。 集结部队？但瑞文将军已经炸翻了一座帝国基地了，我必须当机立断。 如果想发动战争，你自己去吧。 既然如此，又何必建立同盟呢？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请保持冷静。 很简单，目前帝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起义军没有。 什么死刑？这不可能。 我父亲有什么理由说谎？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这是想引诱我们进行决战，然后把我们一举歼灭。 如此冒险根据是什么？一个罪犯的证词？就凭他的父亲，一个帝国科学家的临终遗言？ 别忘了还有帝国飞行员。 我父亲牺牲自己是好让我们有机会获胜。 这是你的说法。 如果帝国有强大的武力，我们还有什么机会？ 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们应该战斗。认为奇迹已经完了。 很抱歉，亲，如果没有委员会的一致支持，风险太大了。 争论之后，秦感到非常失落，他想要对帝国军和死星做出抵抗，但是却没有得到义军领袖的支持。这时，秦的同伴卡西安·安多走到他的身边。 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你的。 太感谢你的帮助了。 我相信，我相信。 我们志愿参战。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为起义军做过不为人知的事情，间谍、搞破坏、暗杀，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起义军。但我每次做了那些我不愿记得的事，我都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我信仰的事业，他值得我这么做，否则我会迷失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毫无意义。如果现在放弃，我无法面对自己，他们也是。 这一路可不太舒服，有点挤，不过都能塞下，可以走了。 就这样，秦和卡西安带着一队人马出发了，并将飞船命名为侠盗一号。他们潜入帝国军的领地，并在这里制造了一系列的爆炸。随后帝国军领地被突袭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义军同盟基地，同盟军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向帝国军发动攻击。在同盟军的帮助下，秦成功地偷取了死星设计图，并把它传送到同盟军。可就在这时，帝国军为了抵御同盟军，不惜开启死星，向自己的领地发动了攻击。最终包括秦在内的所有人都在这次行动当中牺牲了，不过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起义的希望。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为您送上的是电影《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那么在首部《星球大战》即将迎来上映40周年之际，被影迷称为万众期待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在2016年12月16日于北美上映。这部时长133分钟、成本高达2亿美元的大手笔影片，上映三天就在北美迅速揽金 1.5 亿美元，全球报收票房 2.9 亿美元，轻松收回成本。2017年1月6日这部影片在中国公映，看过的观众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好看的星战系列，并且激动的留言绝对最好的，全程无尿点，全程悲壮。另外有相对冷静的观影者表示，这部影片虽然在形式上大体延续了星战系列的风格，但是内容上则更加的黑暗严肃，结局更加震撼人心。虽然说中国没有星战文化，但是痴迷星战的观众也不再是少数了。这部影片最终在国内收获了 4.78 亿人民币的票房，虽然影片质量还是值得肯定，而且星球大战的名气确实不小，但是呢，从票房上来说只能是表现平平。尽管后来在国内上映的几部星球大战电影，出品方卢卡斯电影有限公司和发行方华特迪士尼电影公司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但始终没有能在中国掀起像欧美等地的观影热潮。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星战外传：侠盗一号》的片尾音乐。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